但爱最终冤女命，恨满胸，愁红尘多作弄。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。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。 奔飞各天涯， 但愿他日重逢。 夜漫漫路上珍重，寒夜里霜雪飘时，但愿花亦艳红。后路上珍重， 也许是我曾经深爱着你，让我再一次被占据，无奈这寂寞的夜里找不回那过去，想念你依然不会停息，爱情却不能再继续，清晰的记忆里找不到结局。风让我忘记，忘记我不再有你在怀里，忘记我曾经为你伤心，找不到结局。风让我忘记，忘记我不再有你在怀里，忘记我曾经为你伤心，忘记我，忘记我身旁只留下悲。

时他们相逢。

只是场游戏，输的是我还是你？ 那些难忘的甜蜜，在我的梦里，静静地告诉我不忘你。 啊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别为我哭泣。伤悲，爱情故事更需 要勇气，告诉自己别放弃。不管未来的日子如何，趁那一回、哦、趁那一回， 心上人，请你不要再害羞，亲爱的心上人。